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翻到第三節，頭先呢break 嘅時候呢，原來我發覺呢，我哋呢派人最睇得笑呢就係大公文匯，咁所以呢真係多謝老人甲指點，我以後真係要睇多啲大公文匯，惡補一下。 唔係睇蘋果同埋睇大公文匯。 蘋果唔使睇啦，蘋果嗰啲太過大腦一滯，即係我哋身邊嗰啲人個個都講到嗰條路出嚟嘅，反為就係話睇大公文匯嗰啲真係唔識㗎嘛，得我虛心受教。 睇蘋果，當年一睇蘋果咧，仲大鑊， 冇用。 可能唔係啊，睇熱血仲勁啊，而家 係啊， 熱血又快又多，係啊，熱血仲勁。 最言時報咁點咧？ 嚇、啊， 有冇睇過最言時報咧？ 有。 好啦，今日真係衰在就係、是、啊，今日又搞單退聯出嚟啦，即係六四晚會就即係學聯就唔會用佢學聯嘅名義去參加六四晚會啦。咁就係、是、即係又係諗返起啦，啊呢排就係每一間大學都喺度講緊退聯㗎嘛。 唉， 老人家你又點睇呢？ 嗱，其實呢就學聯就即係一個 icon， 就喺個圈入面都知㗎啦。咁六四呢樣嘢呢就春秋二祭香港人嘅學阿董建華話齋 happy 嚟啫， 一個包袱嚟嘅、即係咁樂意去孭上呢個包袱嘅呢啲，真咁學聯話唔參加六四，咁唔代表冇六四燭光集會嘅， 亦都唔代表學生唔參加六四， 即係咁樣嘅，係咪先？咁你問我去到而家，即係用今年六四集會嚟計啦，咁、今年以前啦，以前六四最大嘅亮點係咩呢？係九哥會唔會致辭啦？即係有個所謂叫九康㗎嘛，九哥康佢叫做，即係哭康，就係啦。咁啊，劣評如潮之後就取消咗呢個環節啦，係嘛？ 唔係啊，佢平時講嘢都係咁。 系佢錯啊嘛，個聲中意九哥。 咁 之後就冇咗呢個環節啦，係咪先？ 冇咗啦。 係咁啊，有啲嗱，即係好多人批評嘅六四燭光集會咧，就即係年年如是，跟住就話你咧就江河水啊、南兒當嗰首係咪《將軍令》啊、自由花啊咁嗰啲，即係又俾人話左交成嗰啲嘢啦，係咪先？咁咧就今年六四最集會啊，最大嘅看點就顧之然就係學聯啦。不過學聯都已經話唔 理 啦，都冇得看啦，係咪先？ 唔係佢唔 最大嘅看點 係嘛？ 最大嘅看點係咩咧？ 連接啲做嚟咯。 即係我相信每一間大學咧，即係而家講緊係浸大唔同意呢個動議啫。咁其實我相信即係其他學校佢自己都有可能組隊啊，又或者好似奇動出嚟嘅。 之前就話退聯邊個最開心啊嘛，好多人都講退聯邊個最開心啊，係咪先？咁啲人就話中共最開心啊，跟住有啲人就啲本土派啦，即係嗰啲啊墳種嗰啲啊時間果嗰度咧。中共唔開心過乜事啊？退聯咪退聯咯，我哋要使你邊個最唔開心嘅咩？係咪先？係啊，冇普選邊個最開心啊？中共最開心咯，咁我哋係咪唔要普選啦？係咪先啲人咁講噶嘛？係咪先？嗱，今日文匯報咧就評論版就有篇文啦，廿四尾嘅呢嗰個欄目叫廿四尾，咁咧就係有一個叫郭中恆啊，資深評論員啦，我唔知咩人嚟啊，當然就條題就咁樣嘅，學聯分崩離析，不如乾脆解散。咁學咁而家嗱，睇大家如果呢老實講仲喺度講緊話呢退聯邊個最高興嗰啲人呢，睇睇呢篇文啦。呢條題就講完啦，解散學聯。點解要解散學聯啦、啊、點解要削弱學聯啦、啊、大家都知點解啦。因為去年學聯，因為原來估唔到啲學生嘣一聲可以有咁多人出咗嚟下角度去金鐘，號召到咁多人嘅，從來都唔知道嘅。共產黨吓、啊、原來學聯咁勁㗎。哇！原來商學咁勁嘅，大家要記住，共產黨點樣起家噶？學生組織起家噶嘛？共產黨最驚係學生嘛？五四五運動定五四運動？ 六四又係 唔係啊？五四運動嗰陣時啊，青年學生救國抗議，唔知咩第幾次世界大戰喪權辱國條約啊嘛？火燒趙家樓都咁樣起啊嘛？係咪先？講真，共產黨最驚學生， 大鑊， 所以就無所不用其極。就搞掂你學聯先咯，學聯你而家八間院校， 學聯唔係旅遊起家嘅， 八間院校 係做旅遊起家， 唔係學聯點樣起家我就唔知，但中共點樣起家就大家都知，係咪先？所以點解佢有個機會？哇！原來你班人可以咁樣砌嚟，佢唔佢你問我咧，我相信咧， 中聯辦或者中共啦，佢都唔知道原來可以偷雞成功嘅。屌，原來偷到雞嘅，哇！中大、港大原來偷到雞嘅喎，你要加碼內做啦，係咪先？講真，八間學校啫嘛，冇咗兩間啦，第三間冇埋，三間冇埋啦，即係已經冇咗差唔多一半啦，冇再冇多間一半，拜拜，學聯咩拜拜，以後你仲。个学院，你唔好叫学联啦，学协算数啦。 但系学院仲要从来都唔系添啊嘛。 系啊，你咪唔好叫学联啦，学协算数啦，学会算数啦，你协都唔系学会算数，你冇代表性，冇代表性，即系你冇咗一个社会上边一个最冇利益冲突嘅声音啊嘛。你学联点解有咁有号召力咧？佢同因为佢个本质，佢同政党唔同啊嘛。学生系最。冇任何 最纯洁最光环 系啦，即系佢冇任何政治嘅利益喺入边嘅，佢冇个政治利益，利益都冇噶嘛，佢有咩收人钱啫？冇收钱噶、哦，佢冇选噶、哦，所有学联嘅老鬼出嚟选举咧，都好坎坷收场噶、哦。陶君衡系一个最好例子啦，但系唔怕讲，佢自己都承认嘅，系咪先？所以咧，学联又唔系一个从政嘅组织嚟嘅，所以点解佢有咁有号召力咧？点解啲市民咁中意咁会跟佢哋咧？就是、因为佢哋就系最我、啊、你话可以最 pure 最 true 啦、 啊，但系 因为香港人咧就系唔中意政党啊嘛，唔中意呢啲咁嘅政治啊嘛，因为 算咗 点样点就 即系 即系嗱，即系得罪讲句， 因为学生学咧，即系佢哋系同子同 系啦，点解咁劲？黄之锋咁劲啫？喂，一个僆仔拎住部手机搞掂晒咯，黄之锋。冇利益噶，佢唔系话要选喎， 系咯， 系啊，系咪？系啊，啲僆仔冇佢，喂，佢真系为咗香港，香港出世，香港大嘅，香港养大佢，佢为香港有咩错啫？冇错噶嘛，共产党最惊你人，你呢啲人俾益佢都唔会收你噶嘛，你俾一亿，你俾一亿， 问 Oscar， 阿商学。俾一億黃之鋒，佢用嚟做乜啫？係咪先？ 我仲得做人 嘅 咩、 啊？我 嚟 搭做個火箭上火星住啊？佢唔會啊嘛！你錢都搞唔掂，佢仲驚過你啦！共產黨呢啲嘢係咪先？講真係啊！即係所以你問我，如果而家啲人仲喺度問退聯邊個最開心，跟住話共產黨最開心，共產黨最開心過沙士咩？嗰啲人咧，睇下文匯報呢篇文，就睇翻過去嗰79日發生過乜事，咁你大家知道咧。边个啱边个错啦？我又唔系特别话同意学联啲乜嘢嘢嘅，不过咧你就知道其实共产党就无所不用其极咧，喺度削弱紧你香港个公民社会。你搞唔掂学民啊嘛，黄之锋有咩俾你搞掂啫？佢老豆搞唔掂佢啦，唔好话共产党啦，系咪先？讲真 系 啊， 斯文可能得。 斯文，但另一回事啦。嗰啲就你学联，你咪切一嚿咯。你根本上嗱，你拎个蛋糕八嚿嘅，切一嚿出嚟。冇咗百分一，冇咗百分二，冇咗百分三，冇咗四一半，系咁多，佢搞掂咗你学联啦，系咪先？讲真，你其实一样嘅啫嘛，嗱，唔怕又唔怕得罪讲句，民主党一样啫嘛，黄成之个作用系乜啫？一样嘅啫嘛，即系话俾人知，民主党原来都啲反对声音要待遇先嘅，狄志远同阿吴克俭拎住张， 你几 friend 啊？ 拎住张嘢一定要得啊嘛，唔系有啲人系中意待遇先嘅，民主党，你哋嗰五个六个议员唔代表民主党噶，总之你唔代表我。系咪先？ 我系中常 委。系啊，即系你嗰、那个民意咧，你啱啱俾民讲问我，佢哋系咪要攞我三分二啊嘛？老实讲，佢哋使咩攞我三分二啫？如果梁振英要交数嘅，西环要交数嘅，佢由四佢之前，你旧唔系好耐嘅之前点啊？几个旧年几个之前，待住先嘅民意，佢得三成几四成嘅咋？边个机构做？我都喺度讲过啦，任何大学。就算你香港研究协会文件过做都好，中庭要做都好，四成啫嘛，待住先。而家多九个 point 啦，已经。你问我系中，我系西环嘅，我交到数啦，拎上去北京。如果我系嗰啲咩乜乜社团联会，乜乜唔知咩梅州同乡会，我拎张单出嚟同你讲，维稳费五球，我交到数俾你咯，多九个 point 嘛，大佬有做嘢噶，加码啦，攞多九个 point 啊，同你系咪先？即系佢哋唔系要，佢哋唔系由零开始嘛，佢哋系由四十开始嘛，四十打到四十九，喂，好劲个 percentage， 大佬九个 point， 25%。 我啱啱睇到 TVB 嗰个啊，佢话咧已经系去到50.9啦， 唔系咯，过50咯，已经系咪先？嗱，依个我唔好理佢真假啦。 否决就37.9啊， 系啊， 即系又嚟就一成一。 如果佢再做攞六成嘅话，就四成到六成、啊，一半50%多咗个人系咪先？你唔过佢都交到数，佢唔使孭飞嘛。如果唔系张晓明都孭飞啦，大佬，喂，你真系你估写四粒字， 許榮發、許榮茂嗰個唔知世茂房地一俾6000万俾3000万民建聯啦，大佬係咪先為咗貪污啊？大佬我識噶，你小明唔低咩飛啊？係咪先？如果做唔掂，屌佢廣西噶彭星華啲，係啊，廣西黨委書記嚟噶彭星華啊，廣西喎、啊、大佬。咩地方嚟噶？唔知噶， 开发噶。 屌，唔知嗰啲食，唔知食番薯啊？随洗嗰度，大佬。 喂，咁我即系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咧。好啦，即系 我想问咗个问题先。嗱，所以就话咧，即系待住先就50.9啦，跟住否决就37.9啦。但系跟住再问对个方案有咩睇法？正反意见咧就咬得非常之紧啦，分别系35.3同埋35.5。 呢啲做出嚟咧，嗱，我冇睇過退點文啦，亦都冇詳細睇啦。其實即係一路講緊最後講緊係咩咧？做出嚟嗱，我唔敢講 TVB 係做假定做真啦。 哦， 不過係強化緊香港人等係待住先啦。 即係雖然佢日日都接受㗎，不過咧佢哋都應該 俾我都係食住先啦。其實首先我講呢樣嘢啫嘛，先。但係咧，但係最後都有30%多人係企硬㗎嘛，呢啲嘢。咁你問我，就算過到50%，你49同50.幾其實冇分別。你問我，你。最後你問我，如果你政府而家要真係話政府要做條數出嚟，北京話做條數出嚟，三分二民意，你泛民你就要轉態，咁你同我你真係老老實實同我做一個三分二嘅數出嚟啦，係咪先？大家信嘅，係咪先？咁如果咁樣講，其他嘢你問我嗱，如果你問我真係你夠膽死，你做到三分二出嚟嘅66%啦，我估咗30%死硬派，即係我呢啲啦嚇咁講咧，我都落你唔 算啦，落你唔好， 落你唔好。系咪先？咁民主系咁噶嘛？系咪先？问题就 系投票嗰啲人咁谂 啊，但系做唔做先？ 你做唔到先？ 唔系真系揸住张票嗰啲人，即系老实讲嗱，咁 唔系如果咁样讲好简单啦 ，Raymond 就即系嗱，我唔系反驳你。咁、如果咁样讲咧，大家都有共识啦，政府搞公投咯。 系啊， 系咪先？咁啊，政府唔敢搞公投啊嘛。 咁即系咧，系选民选出嚟嘅、啊， 我支持 佢啲咯。 所以我第一样嘢就话，咦，信民意不如搞公投啦，我支持信民意。 唔得啊！ 咁但系佢唔会做啊嘛。 系啊，北京唔肯做啊嘛。 咁咪啊，何俊仁自己公投咯。 系啊，但系嗰次嘅公投系咪输得人要先？ 系咯，讲啊。 如果輸得人要人家搞噶嘛， 趕嚟唔切啊嘛。 唔係啊，你趕唔趕得切都冇用噶。 你係定立唔到， 因為你最終你係咪？如果你 最高頭咁50几万咁，你 最終輸得贏要都係唔都係冇意思噶嘛。 民主黨唔會有一個人企出嚟話呢個公投，如果輸咗，我會跟政府啊嘛。 你泛民唔會咁做噶嘛呢樣嘢。 咁即係我哋， 因為黃之峰已經講咗邊一個轉態嘅會係同雨傘革命作對啦。 系啊， 就死無全屍。 唔係咁唔係嗰啲，咁但係問題就係黃之峰企硬咗嘛。 唔係，咁唔係，咁依個之峰佢嗌出嚟啫。但係其實嗱，如果咁樣講，如果真係雨傘革命嗰啲人咧，真係咁堅持要唔待住先咧，今日唔會有49同50.8出嚟嘅。其實咧，即係我諗，即係可能之峰唔同意啦。不過我諗大部分咧去過金鐘啲人咧，都會有一個諗法嘅。去金鐘啲人咧。好多都係因為催淚彈嘅，就唔係因為831嘅，有啲係要係831，不過唔係全部係831。 哦，係， 係咪先？ 係啊，不滿政府多過嗰個 79日之後到而家，即係差唔多8.5年啦。 係咯， 係咪先？去過金鐘啲人，我唔敢講佢哋有衝動和道咯。去過金鐘啲人，入邊有冇啲人其實係覺得可以待住先咧？我肯定有。如果唔係做唔到49、50.8出嚟嘅，係咪先？ 但係唔知我仲未。真係以我所識，我係未有一個可以待住先咯。 唔係，所以就話我同你個 circle 唔係 唔 係咯，係咪啊？ 因為 咁啊， 因為咧， 真係零嘅喎。 唔係，我依個可以理解嘅，但係咧，你如果譬如再做，如果個方案乜乜乜得唔得啊？你問我咧，係咪全部都唔諗咧？唔係嘅，會嘅，係要褪幾多？我成日都話啦，而家北京就拎豆拎出嚟，我哋就要1蚊，佢最後還價5毫，你要唔要？即係俾多4.5毫你。 嗯 系咪咁要唔要啊？ 咁睇下去到边 即系咁啫嘛，即系你五毫要唔要 啊？系睇时机。 你嗱，你斗领就全人类都唔要啦，悭翻啦，弹翻俾你啦，系咪先？我哋要1蚊噶，不如话唔系俾咗4.5你5毫，咁有几多人会爱5毫唔爱1蚊？ 佢最后嘅关头会真系 多人去 呢个 counter offer 俾你，就会有人去谂啊。 系啊，呢啲人会谂噶嘛？ 啲人会谂啊。 嗱系啦 ，Raymond 就讲咗个关键出嚟啦。啲人会谂咧，因为嗱我都话啦，你 swing 个幅度其实好细嘅。嗱，你坐住而家代表先已经49啦，37咧。就係死硬派嚟嘅，你中間 undesign 嗰啲一定有10% 係 永遠都 undesign 嘅。 你而家要爭嗰啲啫，唔係爭 你 死硬派啊嘛。 爭個尾數啫嘛，爭個尾數去到最盡咧，就係等於50:40啦，就咁多。你話會唔會去到60%咧？因為40%入邊咧，一定唔會有人行過對面噶嘛。 系咪先？系啊， 四成咁你有三成人系唔合格。 你问我，你四十九攞到五十几咧？你问我攞到好尽噶啦。你谂下，你泛民同埋都系建制派啊， 都系咁上下。 你由六四开票到五五四五啫嘛，而家、嗯、你政府攞到、啊，如果政府攞到五五啊，政府当赢。你问我，梁振英就固之唔当赢咗啦，林郑都当交到差啦。喂，我同阿爷公攞到五十五噶啦，落。不过佢哋仲系嗰班人， 醒硬啊， 都系醒硬派，唔肯就喂我做唔到噶啦。你问我喂，如果我系打工嘅，我系坐喺林郑，我系阿 Raymond 探，我系阿院长嘅，系咪先？喂，嗱，你而家你就拎碟端一碟咁嘅北京填鸭出嚟，系咪先？哇，又啲皮又淋，又成串口肥膏嘅，又冇肉食嘅，冻冰冰嘅，我都同你攞到五成五、哦。喂，你仲入我数唔好啦啩？你整只真系红烧全体乳猪出嚟，我就试下同你攞七成啫。你而家咁嘅嘢，大佬系咪先够皮啦？咁唔关我事啦，我交个差。 好啦， 真系唔关我事。 既然大家都觉得呢一仗咧就已经泛民都已经 系 支持，唔好讲灰唔灰嘅问题， 唔系， 而系话泛民点样从 阿杰哥话唔系灰嘅，我哋唔待住先咧，仲第日仲有机会去争取，就唔使灰。 系，喂，咁泛民系咪以后就系靠呢条路继续维生咧？即系政治上面你争取已经争取唔到啦。 冇话争取唔到嘅呢啲讲真系啊！你唔系你而家睇咧就 有啲嘢出 唔系你而家睇咧就觉得好似争取唔到啫。 嗯， 睇翻转头咧，你话你问我咧冇，就算好似北京咁样啦，你叫做呢啲咁极权嘅国家咁专制一党专政到啦，佢都唔可能铁板一块嘅，因为佢都有党内民主机制啊嘛，所谓呢啲嘢。如果唔系，如果乜都唔喐得嘅，董建华唔会脚痛啦，系咪先？系啊，如果乜都唔喐得嘅话，当年兴姐入完中联办就唔会食咗超级区议会嘅方案啦，系咪先？讲真，同埋即系冇话铁板一块嘅呢啲嘢，讲真，即系你问我系时间问题嚟嘅啫。呢啲睇翻转头，你知道个世界其实变咗噶啦。老实讲，讲真， 点变啊？ 唔系啊，你共产党佢会自己进化噶嘛？佢会知道其实喂，会搞唔掂喎，咁样佢哋都要问责噶嘛？你共产党唔使问责，佢问责仲咁穷够香港啦？香港你唔黑见班恩，仲坐喺度收人工？你共产党嗰啲官，你如果有个咩工程搞唔掂嘅，拜拜啦！即刻而家大佬讲真，佢哋问责仲劲过香港啊！因为佢哋党内竞争大， 几粒子弹？ 喂，个个干部都系北京清华嘅，个个干部而家全部都海归嘅。你老豆又系将军，我老豆又系高干，大家咁高咁大，系咪先？讲真，边个上位，边个唔掂，即刻怼你落嚟啦！即系佢哋党内嘅竞争，呢个佢哋叫做党内民主啊嘛，呢个叫做系咪先？喂，你唔掂，咪搵个方法怼你落嚟咯。佢可以好多方法噶，话你贪污又得，话你叫鸡又得，话你个仔撞车唔报公安又得，系咪先？讲真， 几百样嘢， 好多呢啲嘢，即系佢哋都唔系把块嘅，佢哋都仲有会人喺度谂紧。香港，因为你系咪搞冧佢先？系咪变咗深圳先？系咪变咗天津先？如果唔系大家仲喺搵食嘅，咁你咪搞掂香港咯。我都同个啲大陆佬讲啊，你千保万保香港，唔好 谂。 最后一样嘢一定要冇咗佢，你哋搞乜都冇晒，你千祈唔好搞个法律，你唔好搞咗法治。喺香港，你哋啲钱挤到嚟香港，唔会俾人攞走，都系靠法院嘅啫。如果唔系，你哋啲钱 都香港都使唔到啦。都系喺香港啦，即系个法治够坚实。 只要你班人搬晒钱出嚟喺大陆，喺香港嘅，你贪香港冇？贪香港有得打官司啫嘛。贪香港有得打官司，打赢咗政府之后，你冇事嘛。我同好多人讲过噶啦，同当年你都讲过噶啦。香港有咩好啫？香港就系如果你同打政府打， 胜在有 你同政府打官司，你打赢政府之后。都仲唔使走佬喎，冇事喎。新加坡你打赢政府你要走佬㗎嘛，大佬啊，唔好话你打得赢先啦，未必打得赢㗎嘛，最紧要香港又胜在有呢样嘢。你都大陆佬，你呢样都玩埋嘅话呢，咁就真係拜拜。你大陆佬都冇地走啦。你好似澳门咁样，同埋先你啲钱搬晒澳门有咩用啫？全部啲钱喺佢赌场入面嘅，拎晒返去，你喺赌场入面拎银元嚟过赌嘛。check 翻曬一單，你都收得工啦，拎幾億出嚟到嗰啲友，係咪先？香港有好處，你拎到啲錢落嚟咧，你咪慢慢同你打咯，唔好拿槍升加拿大，點解咁多年啫都冇事啫嘛，係咪先？講真係啊，即係勝在依樣嘢 有法治。 你大家大陸佬，你千本萬保香港仲可以打贏，仲可以有一個獨立嘅法治，係咪先呢樣嘢？其他啲你點搞我啊？唔緊要啊。 咁 啊， 你真係賭林新強都可以發生到嘅，你真係香港法治真係好神奇。 係啊，你呢樣嘢你老實講，你千。 你依樣嘢最後㗎啦，你如果香港依樣都冇㗎，真係大家真係走得㗎老實講嘅啫。係咪先？你打官司打贏咗冇用嘅，拜拜啦，係咪先？我俾佢新加坡住，空氣都好啲啦，係咪先？使唔使香港啫？ 系咯，又有法援，即系几好嘅，就香港个法援。 所以啊，越听阿路人甲讲，越讲啊越谢，越谢越唔想讲嘢。唉，咁但系冇办法。 有冇希望啊？请问我哋系香港人。 有希望嘅，我哋。 你俾翻啲鼓励嘅说话 我 听啦。 我哋要信 路人甲， 坚定可信民主党。 改口号 嘅，系咪？系啊， 唔系我哋口 系 花生豆粉，我哋最积极 呢啲嘢。 好嗱，最后讲一样嘢啊，唔该。原来我发觉咧，我好多听众咧喺海外嘅，例如咧喺澳洲特别多。你想讲咩？ 我想话咧，唔知我 点解澳洲特别多，因为个时间问题。 唔知可能系因为好多人 PM 我咧，佢都系喺澳洲嗰边过嚟。 哦， 咁咧点解我会咁讲咧？就系、是、哎。又系放阿土嘅圣鱼吓，如果大家 我就系放阿土嘅圣鱼啊！你讲， 你又放阿土嘅圣鱼 啊？你讲先， 唔系系啊！如果大家真系想支持多元发声嘅话咧，支持下呢个频道吓、啊，即系网页里边咧就已经有 PayPal 噶啦，系嘛？好，请各位好盖解囊， 唔系我 多谢多谢 吓，多谢多谢系嘛？呢排个个都要扑紧啊嘛，咁你系点啊？你系放阿土嘅圣鱼点啊？ 死啦！我搵唔翻佢个 message， 有个人咧捐咗一笔钱俾花生台。是支持我派胶旅盒喎、哦、但我搵唔返个名 好嘢 佢 send 去边度俾我嘅呢 可能因为唔係点解呢因为之前有个网友就话俾我听哎呢几日呢就身体唔好未去得切过数。咁所以呢佢话就话佢下一个礼拜到呢就会啲钱就打到嚟㗎啦。请各位耐心等待下咗我哋有灯油火蜡嘅仍然会继续。 搵个名先。 係咪 继续讲。 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好多网友都好热心嘅係咪咁个个喺度讲緊係咪 喺澳洲嘅 Golden Chan 啊。 好嘢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佢话派胶旅盒加油啊。 多谢多谢多谢。 咁你真係要加油啦知唔知啊 系咪 抽个勇囉。 系咪第一次有人捐钱咁样捐钱啊 系唔系咁民主党嘅。 唔系即係咁样因为一个 host 啊。唔得我要。 系啊系啊系咪啊 起码叫将会捐钱嘅。 我系咪一 个好 齐？ 下一个就系我，你唔使而家得戚，我话俾你听，游月华。 多谢。 可唔可以透露我几多钱噶 ？Golden Chan。 唔系啊，喂，咁我哋运作好似。 可唔可以透露几多钱啊？ 系咪睇到个 number？ 睇到啊。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哇，都好啦，即系吓，但都 四位数咯。 四位数咯， 哇，咁唔得， 真系几好，真系几好，真系几好噶啦。 唔得，嗱，咁我都要吹计，下一次捐钱咧，唔该又有我。肥佬礼个名 字，真系真 真系叫咩肥佬礼啊！ 真系叫啊！真 叫咩肥佬礼咪叫你呢度啦，讲嘢。 派胶旅行加油！ 唔系加油还加油，都要即系保重自己啦。即系知你呢排咁忙咁听。 翻工啦，又 set 啦， 唔使睇。set 就唔 set， 你今年咁长，你而家先到四月几时过完啦？讲嘢。 真系放假真系好无聊啦，又出唔到街嗰 时。唉，慢慢嚟啦，你好，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